在寻觅，我是麻醉我抑郁，过去了的一切会平息，冲不破墙壁，前路没法看得清，再有那些挣扎与被逼，踏着灰色的轨迹，尽是深渊的水影，我已背上一身苦困，后悔与唏嘘，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，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，哦，不想你便去，心一再回忆，谁能为我去掩饰，到哪里都跟你要认识，洗不去痕迹，何妨面对要可惜，各有各的方向与目的，踏着灰色的轨迹，尽是深渊的水影，我已背上一身苦困，后悔与唏嘘，你眼里却此刻充满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，哦，不想你便去。 有四则可寻梦像扑火，谁共我疯狂？长夜渐觉冰冻，但我只有尽量去躲。几多天真的理想，几多找到时颓丧，沉默去认失望，几多心中创伤。默去认